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的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古月壁画为谁留噶。我哋讲呢个题目咧，除咗我之外咧，仲有嘉齐啦、乐言啦。除此之外咧，我哋咧要请一个嘉宾咧同我哋讲嘅，咁咧就系李建森嘅博士。你好 啊，系你好，你好 ，Sammy 系嘛 ？Sammy 系咁，我哋咧就节目度可能叫你博士啦，李博士或者系 Sammy， 咁大家倾下偈。 系我 Sammy 就得噶啦。 咁啊，今晚点解会有题目咧？其实都系同我哋个节目今季嘅谂法有关系。咁我哋希望咧带到咧一啲更加新颖嘅、更加前沿嘅历史嘅观点啊，同埋一啲研究方法俾大家。咁我哋今日咧，其实将嘅讲嘅嘢咧，其实都几有趣嘅。第一样嘢咧就系同考古有关系。第二樣嘢就同藝術史係有關係嘅，因為咧即係 Sammy 咧係做一樣嘢，即係將即係考古同埋藝術史咧兩樣嘢都係你嘅即係研究嘅專長，唔係你嘅範圍嚟嘅。咁兩嘢之間嘅結合係點咧？依啲咧可能真係要請嘉賓去講解咧，我哋先至能夠明白嘅。咁一般嚟講，點解考古同歷史有關係咧？邊個必須要講？喺好多大學嘅歷史系咧，其實都有考古喺入面嘅。有啲咧歷史系嘅隔離咧就係考古系，有啲咧曾經譬如北大咧歷史系同考古系咧同一個學系嚟嘅。咁然後後來先至分拆一分為二。咁依啲嘅情況其實好常見。有啲到今日咧歷史同考古都係同一個學系，背後改就邊啲咩咧？就係話歷史咧除咗去睇文字啊文獻之外咧，其實我哋對於喺地下裏面嘅埋咗喺地下裏面嘅一啲實質嘅證據咧。亦都我哋關心嘅呢個部分。咁而我哋文史哲嘅範疇裏面咧，譬如文字學啊、文學咧嘅人咧，都好中意咧去睇一啲舊嘅一啲嘅考古嘅竹簡啊，一啲新發現咧，都咁嘅方法咧，去推翻好多更加早嘅、更加遠嘅一啲嘅即係曾經有嘅人文學科嘅呢個事實。咁所以依啲嘅部分話俾我哋知咧，要做呢個人文學科研究咧，除咗要識寫字之外咧，仲卷起件衫咧，要落去揼石仔嘅。系嘛？系啦，咁啊， 耕田 系啦，要耕田啊，好啦，系啦。 咁其实农民嘅技巧都系啱嘅， 冇错冇错。 即系农民可能系最先嘅考古学家，佢哋将嗰啲考古嘅嘢发掘出嚟啊。 系啊，譬如辨认土色啊，睇下啲土系点啊，点样分层啊，咁其实呢个系考古嘅一个最基本嘅要求咯，咁啊。 啊，我嗱 ，Sammy 好有趣啊。咁 Sammy 而家系我同事咧，我哋都喺浸大历史系里边一齐教书啦。咁但系Sammy 佢个背景咧，我觉得系相当之有趣。佢第一個學位就喺中文大學讀翻譯系，咁啊翻譯系，即係照理你應該係同我嘅路數應該接近，應該走去讀漢學噶嘛。咁啊，但係咧點解即係你行下會由翻譯呢、這個即係以語言文字為主嘅研究範圍咧，就轉到去即係走去做考古嘅，以研究物質啊、建築啊，可能係地下嘅嗰啲資料為主咧。即係呢個轉向係點嚟？ 即係其實都有趣嘅，即係喺香港我哋所了解關於歷史學系，反而就同可能內地台灣比較有啲距離，就係、是歷史真係純粹文本嘅東西。Yeah. 但係會有啲乜嘢嘅契機令到你可能去喺香港開始，唔知喺香港開始啊，定係你去到美國 Princeton 之後先開始對考古或者對藝術史呢個 topic 有興趣？始終香港似乎對於呢方面嘅研究本身嘅 support 會相對較少嘅，但係呢個係我哋嘅片面嘅理解啊，定係其實唔係實際上唔係嘅，原來係唔一樣嘅咁樣咧。 哦，係啊，正如你啱先所講嘅，即係我哋喺香港其實好少機會去接觸到呢樣嘢咁啊。咁、但係其實我哋喺一啲歷史嘅教科書上邊咧，都睇到一啲少量嘅圖片嘅，有啲青銅器啊，一啲瓷器啊。咁其實我細細個睇歷史嗰陣時咧，咁已經係對呢啲好感興趣嘅咁啊。咁但係一路咧都唔知道有咩嘅路數咧係可以係研究到呢方面，然之後咧又可以揾到食嘅喎，咁係嘛？咁你又要揾到食嘅，又要結合到興趣啊，好難噶嘛，咁啊喺香港噶嘛。咁但係我一路細個都對歷史好感興趣嘅咁啊，咁其實我哋歷史系麥敬生教授咧，其實都係我嘅好早期嘅啟蒙老師嚟嘅。 真 係係啊，即係我以前細細個，即係喺同埋我老豆咧喺佢而家過咗身啦，咁係啊，咁啊，但係我同佢嗰陣時過咗一個好快樂嘅時光咧，就係我哋經常喺夜晚咧就聽阿麥敬生教授咧同埋一個叫容若嘅人咧一齊去講歷史故事。哇！嗰晚咧聽出耳油啊，咁啊係啊，咁一路嚟以嚟咧，咁對歷史都有咁興趣嘅咁啊。咁但係真真正正行上呢條路咧，係喺2007年左右啦。咁啊，咁有一科係叫做 Social Archaeology of China， 就係中國嘅社會考古學咁。咁呢一科咧，咁我剔咗之後咧，咁佢係一個 UCLA 嚟嘅一個教授，叫羅太一個教授啦。咁佢係去上咗佢課。咁上咗佢課之後咧，就對考古嘅興趣啊、藝術史嘅興趣啊，就油然而生啦咁啊。 係發現 咁一路咧，咁 你 一路 去讀翻落去， 你睇冇錯，係 啦，冇錯，係啊，冇錯，冇錯。 我睇中國音樂考古嘅即係權威學者啦。 佢係其中一個音樂考古係佢嘅專長啦，但係佢仲有好多嘅都係佢嘅專長啊，社會考古學啊，而家搞緊經濟考古學啦咁啊。咁啊，我好多嘢都向佢學習嘅咁啊。 咁我得到好多老師嘅幫助嘅，咁啊係啊，蘇方淑教授啦，盧格文教授啦，咁佢而家都喺中大教緊，咁好多老師咧就對我即係幫助好大，咁先至最後先行到呢條路嘅啫。 所以其實啱啱你所講嘅話，變咗其實中大或者有若干嘅大學嘅機構，其實對於考古嘅學生的培訓或者教學，其實一直以嚟在香港都是多，只是我哋可能公眾同佢嗰個距離比較大，所以我哋就接觸的機會少啲，係咪？ 係啊，冇錯，佢冇成一個 institutionalized 嘅一個咁嘅層面啦，冇成一個咁嘅機構式嘅一個咁嘅培訓啦。咁因為我哋喺香港都冇考古系噶嘛，咁啊中大有人類學系，咁啊美國咧就人類學系咧就邊包埋考古系。咁但係咧，就係我哋冇一個咁嘅機構咧，叫做考古系。咁所以冇一方面咧，就集中曬所有嘅資源一齊咯。咁但係咧，係佢哋係四散嘅，四散唔同嘅學系啦，譬如話人類學系啦，譬如話歷史系啦，有時中文系啊都接觸過嘅。譬如話翠瑩啱先所講嘅，就係譬如話我哋以前搞嘅古文字啦，咁 金石學啦， 咁古文字啦，金石學啦，咁其實佢都有用一啲考古出土嘅器物，佢上邊有啲咁嘅銘文，咁咧就係去研究即係古代嘅歷史嘅。咁呢一方面咧，就係用新出土嘅文字材料，咁都係算係一個嘅我哋做古代歷史一個咁嘅新嘅一個咁嘅路向啦，咁咁所以呢方面咧都有嘅，不過佢哋四散啦，咁就唔係一個統一嘅。成為一個機構式嘅咁嘅單位咯，咁啊。 咁但係考古咧，就我哋學咗一啲嘅知識之後啦，咁其實同讀歷史最大唔同地，唔係就咁讀完，我哋就可以即刻翻屋企去寫文章，即係要始終要上山下海找東西。咁你開始即係接觸田野，或者你覺得你最深刻嘅一次開始嘅你嘅田野調查考古嘅經驗，應該由幾時開始去算起咧？ 上窮逼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係呢個係做一代係即係中國嘅考古學家去形容係做考古要去咁做嘅咁啊咁啊我就自己咧就都有啲有趣啲嘅經歷嘅咁啊咁啊我除咗係即係喺即係圖書館啊或者喺一啲學校入邊讀之外咧咁我哋仲要落田嘅咁啊咁啊有趣啲講嘅就係話我哋去耕田啦咁啊係啊因為搞到成身泥咁翻嚟嘅咁啊係啊一腳泥咁啊一腳氹嘅咁啊 要身體好嘅做考古真係 都要嘅咁啊係啊咁啊其實咁都係啦咁啊即係我哋喺課室度係咪吹住冷氣？咁但係咧，我哋可以有啲時候咧，就出去野外咁啊，受下風霜，係啊，即係咁啊，日曬雨淋，咁都係一個鍛鍊嚟嘅咁啊。咁我自己都有好多咁嘅機會啊，咁啊，咁我有去過日本啦，我有去過韓國啦，又去過墨西哥啦、危地馬拉啦，咁呢啲地方咧做一啲咁嘅藝術史啊。 危地馬拉都好遙遠喎 嚇。危地馬拉啊，冇錯，佢喺中美洲嘅。 係啦，我依個就係你當時去嘅 有咩經歷啊？危地馬拉好似 危地馬拉嘅 相片咁啊！呢個係咩地方嚟嘅咧？ 啊，呢個就係其實係墨西哥一個咁嘅瑪雅遺址嘅咁啊。咁我咧就好似坐到咧，係盤腿而坐啦，就模仿下邊咧嗰張圖咧，就係一個咁嘅瑪雅文明嘅一個咁嘅叫做彩繪嘅瓶啊。彩壶嗰个咁嘅器皿，咁佢系一个圆柱形嘅，咁呢张图咧就系佢个圆柱形咧就系将佢平铺出嚟嗰幅画嘅，咁呢幅画咧就画喺嗰个咁嘅圆柱形个屏上边，咁上边咧其实一个咁嘅玛雅个咁嘅王啦，咁佢系叫做阿侯，咁呢个阿侯咧，咁佢系盘腿坐，我就喺嗰个咁嘅类似玛雅宫殿上边就盘腿坐，就扮佢咁坐啦，咁啊，咁呢幅系我2012年去嘅，咁啊， 咁呢个咧，呢个 呢幅系2014年去嘅，咁啊，就去韩国嘅国立中央博物馆啦，咁啊，咁嗰阵时咧，佢哋有个 fellowship 嘅 program， 咁 啊，我就同你争啲嗰次， 冇错冇错，系啊，咁啊争啲见到咁啊14年啦，系啊系啊，咁啊去呢个 program 咧就好多嘢学噶喎，咁啊吓，咁啊又有嘢又嘢玩又嘢学。咁我哋去除咗去韓國首爾好多唔同嘅博物館啦，咁啊，咁仲係去埋慶州嘅，咁啊，咁去埋慶州咧，咁我哋睇到好多嘅佛教遺址啦，好多博物館啦，古代韓國嘅一啲咁嘅嗰啲文化文物啊，咁啊係啊， 慶州小冇得流咗唔少眼淚嘅， 係啊，係嘛。都上次你都聽講你都去咗韓國去玩啊！ 即係我哋有另一邊嘅活動。 頭先你話去韓國個嗰個 program 好有趣啊，著住嗰啲韓服嗰啲青衣啊， 冇錯， 即係學生儒生嘅衫，係一個儒生去訪問啊。 係冇錯。 咁我正話講咗好多關於考古嘅一啲部分嘅嘢啦。咁我哋知道咧，即係考古你要落去親身去揾尋知第一手嘅資料啦。咁所以佢係有一個所謂原創嘅原啊一有。有一個新嘅譬如墓穴或者新嘅一個地方嘅發現咧，可能帶出一個好大嘅一個爆發 的一個部分。咁但係你另外你係做藝術史的研究。嗱，咁我哋藝術史咧，同即係都係一啲即係藝術嘅門類，譬如藝術啦、音樂啦、文學啦嘅講述咧，好多時咧都同一啲名家啊、偉大嘅一啲嘅一啲嘅作者啊，或者一啲人物啊，或者一啲畫啊畫家有關係啊，或者一啲嗰位。咁當我哋做藝術史同考古嘅結合嘅時候，當我哋講緊嘅係啲咩嘅東西咧？其實， 咁其實咧，兩者咧就話雖然係就係我哋叫做唔同嘅科目嘅名稱啦，咁啊，咁但係其實兩者咧都好關心物件嘅。咁我哋咧去做，譬如做歷史咧，我哋做好多時候去關心文獻嘅歷史，就喺文字上邊咧，我哋去提出一啲咁嘅歷史嘅信息嘅。咁但係咧，藝術史同考古咧，佢哋都好着重物件，由物件同埋空間咧兩者嘅關係咧，去提出一啲歷史信息嘅。咁譬如話我哋考古啦，我哋會有層位學，有類型學。咁呢兩方面嘅一個咁嘅手段咧，就去幫我哋去令到一件物件咧，去做一啲斷代。就譬如話我哋嘅層位學，知道呢件物件咧大概係明清啦，定係唐宋啦，定係先秦時代咧，咁啊，定係更加古遠嘅時代咧，咁啊，咁我哋會幫呢啲物件做定代。而我哋藝術史咧，亦都會睇住呢件咁嘅物件咧，就譬如話將佢做一個咁嘅分類啦，然之後咧就將呢件咁嘅物件咧，佢上面嘅一啲咁嘅設計啦、製作嘅技巧啦。咁然之後點樣將佢結合埋一齊咁去睇嘅？咁啊，譬如話一個咁嘅青花瓷，咁啊，我哋藝術史經常會講嘅咁啊。咁佢點樣設計出嚟咧？佢點樣圍住一個咁嘅瓶身，係啊，佢嗰個器皿嘅本身咧，就去設計啲乜花紋出嚟？而啲花紋咧，又點樣透過一啲咁嘅礦物嘅顏料，再做一啲咁嘅燒製，再加層油，我哋叫 glaze， 再放入一個咁嘅窯子入邊去燒成一件咁嘅青花瓷出到嚟啊！咁啊，呢個我哋都係藝術史關心嘅問題。 正話你譬如講到層位學其中我嘅理解係咪就係話佢喺土層裏面嘅咩位置，通過佢判斷嘅土層嘅位置嘅深淺，就知道佢個年代係咩？ 就知道佢嘅相對年代大概係幾多啦？ 即係我哋認為呢個都好緊要啊！即係因為我哋話係晚近嘅一啲以前嗰啲考古就掘咗出嚟再睇，就已經失去咗原址嘅位置。咁但係正話講層位。就係佢要擺喺現場，佢喺邊個位置就已經判斷。咁呢個就代表住 都係最新考古嘅趨勢。 係啊，即係代表住我哋越嚟越重視，即係其實佢個現場其實係咩事。咁你現場就更加冇得通過二手資料啊，或者你唔去落場做，所以你一定要親身落去做。咁所以大家見到咧，即係考古同藝術史嘅變化係喺度係見到越嚟越新穎。下一節咧，我哋繼續講落去。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咧，我哋好特別咁樣講咗個題目，就係考古同藝術史之間嘅聯繫。我哋發覺原來考古嘅重要性咧，可以幫到我哋好多喺藝術史裏面，無論時期啦、段代啦，甚至乎咧裏面咧中間嘅製作嘅啲細微嘅啲嘅情況咧，都係通過考古嘅證據咧能夠得到發現嘅。咁所以我哋話藝術史同考古咧，好似都係有緊密嘅聯繫，可唔可以咁講啊？ 係，冇錯嚇。咁啊，兩者嘅咁嘅聯繫咧，就係啱先所講咧，就係佢哋集中喺個物件上邊嘛。咁啊，物件嗰個段代啦，物件嗰個類型啦，唔同嘅物件同唔同嘅物件嘅比較啦，唔同嘅物件喺唔同嘅空間入邊嗰個互相嗰個作用啦，嗰個 interaction 啦，唔同空間同唔同空間嗰個互相個作用啦，然之後人同個物件個互動啦，人與空間個互動啦，咁啊人與物件再同空間嗰個互動啦，三者互動啦。咁其實問呢幾個問題咧，已經可以係產生一篇好大好多嘅嗰啲咁嘅藝術史啊、考古嘅著作噶啦。 其實你頭先咁樣講咧，我就會好好奇，就係話考古同藝術，你背後都要睇到嗰個物件佢本身有一種藝術嘅意義，或者一種係覺得我哋人可以鑑賞嘅東西，係咪一定要嗰一樣嘢佢可以反映到啲意義嗰啲先叫做藝術嘅考古，即係藝術史裏面同考古學有關嘅東西，例如水井咁，或者係可能一啲可能普通嘅一啲嘅工具，例如石做嘅工具，我哋切嘢嘅，咁我哋會唔會呢啲東西都會視你哋喺呢一個咁樣範疇裏面又點樣同佢咁個對應咧？ 嗱，風清揚咧。勁起上嚟咧，執喺地下咧，執起樹枝咧，都可以做劍。我哋咧藝術史咧考古咧，如果真係要勁起上嚟咧，應該喺地下執到咩咧，你都可以講到個故事出嚟。咁譬如話你執到嚿石頭係嘛？咁呢嚿石頭咧，究竟係一個天然嘅石頭啊，定係一個咁啊經過人工打造嘅石頭咧？咁呢個喺我哋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咧，已經係好多咁嘅可以好多嘅研究啦產生係嘛？咁我哋執起件青銅器啦，執起張凳啦，執起個杯啦。咁其實都應該去講到一啲少少嘅故事出到嚟，咁其實呢個係一個 達至化境嘅一個咁嘅武功武學嗰個境界啊，咁啊係。 咁你話喺即係一啲嘅考古嘅，譬如做講建築啊，或者唔同嗰啲嘅考古嘅時候咧，其中一個可能判別係咪城市或者一個集聚嘅其中關鍵點咧，就係嗰啲建築物嘅有冇地基係揾得到。即係如果揾到一啲嘅明確嘅建築物嘅地基咧，哦，嗰度咧可能可以判斷為一啲嘅固定嘅聚居點或者城市點。咁點解會有聚居點嘅其中一個重要嘅元素咧？就一定佢有啲嘅可以維生嘅方法。咁可能佢係一個農耕地嘅附近啦，可能佢係某啲嘅貿易重要嘅貿易點。咁所以有冇地基咧？可能就係喺考古裏面一個其中一個啊，我哋叫做好重要嘅一個部分啦。即係我一見到有啲嘢咧，啊，佢一定係有緊要先會起在建築喺度。咁呢啲可能就係講，可能正話就係即係 Sammy 你就係講嗰樣嘢，就係、是、啊，原來係有嗰啲嘢好似好細微嘅嘢，咁但係其實喺考古嘅證據裏面咧，就可能係啲好重大或者好重要嘅證據啦。咁、嗯、啊，喺中國亦都有人講笑話咧，喺譬如山西啊、河南呢啲咁嘅地方咧，你真係耷低個頭執咧，就執到某啲嘅古器物嘅，因為咧即係有陣時咁山崖傾瀉啊，上面冧咗落嚟咧，好多考古發現咧就喺啲咁嘅情況之下，啲農民又執到，又執到啲嘅寶，咁所以話。即係呢一個亦都係即係考古裏面有一個所謂嘅偶然性喺度。 中國北方黃土高原深厚嘛，即係數以千年計嘅累積，其實可能係幾百米深嘅嗰啲器物，可能係即係收藏喺中間。咁但係頭先我哋都提到藝術史同埋考古之間可能嗰個合作啦，同埋分野。咁我覺得即係我哋講到分野都可以做都比較重要嘅，就係可能對美學嗰個理解同埋即係用美學嚟到去分析物件。咁呢個可能係兩者一個比較大嘅分別啦。咁但係咧，我想講咧就係、是。究竟我哋做傳統所謂文獻史嘅學者咧，點樣去同考古學即係拉上關係？即係我哋都知道喺即係中國近百幾年啦，其實對於考古學嘅理解，對於考古學嘅應用，其實好大程度上就係一種金石學嘅延伸嚟嘅。咁、就係喺地下裏面揾出一啲可能唔係寫喺紙嘅，有啲係紙啦咁，但係即係主要係譬如甲骨，譬如係青銅器上面嘅一啲文字。咁然後用嗰啲文字咧嚟到去輔助我哋去嗰啲文獻嘅理解啊，全世界文獻究竟佢裏面係有啲咩嘅內容，同嗰啲即係新發掘出嚟嘅甲骨裏面嘅文字記載係咪有關嘅，係咪可以相對證嘅？咁呢啲譬如喺文初重要嘅小學家黃國華先生去提嘅二重證據法啊，咁、甚至乎可能係而家即係我哋香港重要嘅考古學者漢學嘅大學者余宗儀先生，佢提過三重證據法，再加一啲即係唔同嘅層次嘅考慮。咁呢文獻同埋考古之間嗰個關係， 呢度仲可以補一個，即係譬如我正話嘉齊講緊要嘅，因為文字學裏面我哋話喺近呢100年咧，幾乎係將之前嘅所有嘢都推翻嘅，因為我哋話一直以嚟有唐啊宋朝好多時嘅文字嘅語言學咧，我哋即係通常都係講緊算書啊、隸書啊。嗰啲嘅語言係再早嗰啲嘅文字其實未揾到嘅地底嘅證據，冇所謂甲骨文未揾到，因為嗰陣時對佢嚟講係冇呢啲考古嘅證據，咁都係考都做呢個甲骨文嘅全面發現，同埋金文裏面更加多嘅發掘咧，先補翻哦原來我哋語言文字嗰個發展嘅流變，哦原來係一件咁樣嘅事，所以好多之前我哋話嗰個講述咧，其實喺當代咧都重新嚟過，咁呢個就可能係你正所講考古其實真係緊要之處喺呢度。 咁其實佢嘅意義所在咧，咁其實分開幾樣嘢，一係咧我哋可以叫佢做一個正經補史，即係正經咧就係證實我哋經史入邊係去講嗰個嘢，或者係補佢哋嘅不足；一係咧我哋又話改寫歷史，因為我哋有唔同嘅咁嘅證據咧，即係譬如話文字嘅證據啦、物質嘅證據啦，我究竟攞佢嚟正經補史啊，定係你攞佢嚟改寫歷史咧咁？咁譬如話大家都知道啦，即係秦始皇焚書坑儒，咁就將好多六國嘅啲咁嘅古文字啊、古書啊咁啊，咁好多都燒曬咁。咁喺去到漢代嘅人咧，佢哋點樣去睇翻秦國之前嘅、秦代之前嘅嗰啲咁嘅古書咧？其實佢哋好多都唔係好知道啦。讀嗰啲古文字咧，都好多都係讀唔通啦咁啊。咁到晉代咧，我哋有個地方叫做吸重。那個吸重的地方就出土咗好多咁嘅古書，有尚書啦、金古文啦咁啊。咁啊嗰陣時咧，就其實咧喺吸重呢個地方出土嘅嘢咧，就其實係六國嗰陣時咧之前嘅咁呢啲咁嘅古文字寫成一啲古書。咁嗰陣時晉代嘅人咧再去讀嗰陣時候咧，就有少少咁嘅進步嘅，已經有呢個進展啦。點去重新去睇翻秦代之前嘅被焚燒咗咁嘅古書同埋一啲古文字啦咁啊？ 咁直到係後來咧，我哋亦都有宋代嘅金石學啦，咁啊，咁啊啱先阿卓瑩亦都所講嘅就係，譬如話我哋去到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初期啊，咁我哋有甲骨文嘅發現啦，我哋有好多嘅金文啦，即係金文一路都有啦，咁啊就喺青銅器上面嘅銘文，咁啊甲骨文咧都係近呢一百年嘅事嘅啫嘛。咁我哋再由呢啲咁嘅新出土一啲文字材料咧，再去重新去睇翻古史，好多時候咧司馬遷都未必睇到咁嘅歷史材料咧。Yeah. 我哋今時今日咧，可以透過呢啲新出土嘅古文字材料去再重新睇翻。譬如話甲骨文記載咗好多咁嘅商代嘅社會啦、經濟啦、軍事啦、政治方面嘅嘢咧，司馬遷都未必睇過噶嘛。咁佢喺史記都未必寫過。但係我哋今時今日咧，我哋有呢啲咁嘅新嘅材料就可以去睇翻嘅咁。 係啊，喺依個問題裏邊，即係點解衍生咁重要咧？即係譬如話，點解我哋中文係象形文字？你如果唔用甲骨文開始講咧，其實講唔通。你講之後嘅唔 work 嘛？有例如中文字係幾時由幾時由方嘅文字為主變成圓，可以有圓潤嘅筆畫嘅？呢啲變化係點嚟嘅？中間有由圓潤嘅筆畫算體嘅，又變翻方形嘅筆畫。中間呢啲嘅變化咧，就係通過一重一重嘅一啲嘅考古嘅發現先。哦，原來我哋嘅字嘅綿延係咁。咁因為喺清即係文初嘅時候，好多時都有講，即係究竟中華個文字係咪一直連綿啊？因為幾乎我哋係即係世界上延綿得最長久嘅一個文字書寫嘅體系，基本就一直都會延續落去。咁呢個延續係咪有延續性嘅咧？咁中國學者係堅持啊，其實係延續得好清楚，係一條完整嘅脈絡，係基本上由循體文字演變而嚟。咁呢個你都見到即係嗰個考古嘅證據一步一步咁樣發掘嘅一個成果。 咁其實就係中國咧嘅文字咧係象形文字，佢有一部分咧即係可能原先咧開頭咧都有啲係象形文字，咁其實佢好大部分咧都係形聲字。喺甲骨文啊，我哋金文啊，咁其實佢哋好多已經係一個形旁同埋聲旁咧，就去將佢夾埋一齊。咁呢個咁嘅方式咧，就其實咧世界好多嘅古文字咧都係咁樣嘅結合方式嘅。譬如話埃及嘅我哋所謂嘅象形文字啦。瑪雅嘅所謂嘅象形文字啦，咁其實咧好大部分嘅字咧都係形旁同聲旁咧咁去結合喺一齊嘅咁啊，咁又或者有啲係聲旁為主嘅咁啊，即係我哋聲所謂個聲音個表達個部分啦，以聲音去表達我哋嘅語言咧，就係容易過我哋係用圖像咧去表達我哋嘅意思更加多。咁呢個咁嘅方法咧，表達佢嘅聲音呢個部分咧，係其實係令到我哋做咗更加多嘅字嘅。咁其實呢個咁嘅方法咧，喺全世界唔知點解咧，都係好多嘅古文字嘅人咧嘅使用者或者創造者都係咁一路咁樣去用緊嘅咁。咁我哋中國嘅古文字，我哋點解話佢係去綿延咧？因為我哋係就係話一路嚟用啦，我哋有甲骨文啊、金文啊，即係係啊，之後我哋嘅唔同嘅書寫咁嘅方法啊，咁我哋能夠上追翻到係啊，即係甲骨文嗰個時代。咁可以去到嗰陣時代咧，我哋去再去重新睇翻，咁我所謂嗰個破譯咧，就係咁去綿延嘅啫，咁啊。 所以呢個就係亦都係考古對於歷史研究一個好大嘅關鍵，就係、是、對於特別係古代我哋可能司馬遷知道咗嘅嘢或者未知道嘅嘢，我哋可以喺今天二千年之後，可能比佢陳累地嘅陳累得仲更加多，即係知道嘅嘢可能多過司馬遷嘅年代嘅。 冇錯，係啊，我哋二三十年代咧，有河南安陽係殷墟呢個地方咧，出土咗大量嘅一啲咁嘅商代嘅青銅器啦，咁仲有咧好大部分嘅一啲甲骨文。咁啊，今時今日咧就喺河南安陽呢個地方，仲繼續去出土好多我哋嘅甲骨嘅。咁透過呢啲咁嘅咁多嘅材料咧，咁其實我哋係一個喺好好嘅時代。可以能夠係超越司馬遷呢個時代咧，去發展。 你呢個真係講得好。點解我哋今日仲要做歷史或者講歷史？就係我哋有機會有新發現，係嘛？即係知道啲佢唔知道嘅嘢。如果唔係，點解佢隔一百幾年左右佢寫，同我哋比隔咁多年去寫，點解我哋仲值得寫咧？就係呢樣嘢啦，係嘛？我哋仲有機會揾到啲新 的。因為當代人有機會比古代人，或者甚至乎同時代嗰個時代嘅人咧，知道得更多，即係分分鐘係有咁嘅機會。嗱，但係頭先阿 Sammy 提到咧，我哋中國考古學嗰個發展咧，好大程度就係同金石學嘅延伸。咁就係一個古文字學嘅研究，就係睇出土嘅資料裏邊嘅文字嘅記載。咁呢個可以話係即係我哋喺中國嘅考古學發展一個比較重要嘅特色啦。咁但係 Sammy 你即係選擇去到美國度即係去學考古學，咁喺美國佢哋學翻嚟嗰一套，即係同喺中國嗰套以文古文字解讀啊，同埋考尋為主嘅，有啲咩區別？ 咁其實咧，就到今時今日咧，就話其實唔同嘅地方嘅佢哋嘅發展咧，即係佢已經係多學科、跨學科咁去發展啦。咁我喺美國學嘅咧，就多數係學一啲藝術史嘅觀看嘅方法啦，藝術史研究嗰方法啦。咁我哋會好着重咧，就係嗰個器物嗰個設計同埋製造。譬如話，我做開就做青銅器嘅，咁我博士論文係做青銅鏡嘅，即係攞青銅去做嘅鏡。咁我今日用玻璃做鏡啦，古代人咧就可以將青銅咧可以攞嚟照鏡啦。 咁我哋會睇嗰陣時候咧，就其實咧就係、是、有時候正經冇事啦，有時候我哋去重新去寫翻歷史，以前啲人唔知道。譬如話，我哋青銅器鑄造方法啦咁啊，咁以往一路以嚟咧，就好多嘅古文字或者係古代嘅歷史家咧，佢都未必寫過關於青銅器點樣鑄造出嚟，商周嘅青銅器咧係點樣係設計鑄造出嚟。咁但係咧，我哋今時今日咧，可以透過研究即係藝術史嘅方法，用考古嘅材料咧，我哋可以睇到青銅器究竟係失立法鑄造出嚟啊，定係分範法鑄造出嚟啊，定係兩者咁嘅結合咧？咁所以咧，呢啲咧就係我哋去正經冇事啊，定去改寫歷史嘅一啲咁嘅意義所在。 呢、這個青銅器係好有趣，我哋咧一陣間咧要俾你繼續講落去咧，講究竟青銅器同歷史之間咧關係點？下一節我哋繼續講啊。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咁啊正話 Sammy 講到咧呢個青銅器咧，就令我真係非常之感興趣。點解咧？因為大家都知啦，最近咧日本啊改朝換代啊，咁啊即係有所謂三神器嘅裏邊啦，咁啊有所謂歐玉啦，有把劍啦，仲埋有塊嘅青銅鏡嘅，係嘛？咁啊，其中咧歐玉咧同我哋即係韓國有關係，我哋韓國發覺啲古墓裏邊咧都有一啲相對類似嘅歐玉喺度嘅。咁啊，即係證明東亞咧都有相似嘅近似嘅嘢啦。咁另外咧鏡咧，咁大家對日本早期歷史有興趣，可能聽過咧卑微夫啊。咁啊，卑微夫咧就佢有個即係日嘅巫女啊，即係同太陽嘅巫女啦。咁佢有塊鏡嘅，用塊鏡嘅反射咧就去反射太陽咧嚟做一個即係祭祀啊嘅一個儀式嘅。咁塊鏡咧，大家好多人認為咧，就係喺三國時魏王咧就有即係有記載咧，就送咗30塊青銅鏡咧，就俾即係一個倭嘅女王咁樣。咁所以我就會諗，嗰塊鏡會唔會就係、是、就係即係青銅時期嗰陣時嘅鏡咧咁樣？ 嗯，冇錯嚇。咁日本嘅鏡咧，其實喺呢幾年咧，或者呢幾十年咧，出造咗大量嘅咁嘅青銅鏡嘅。我哋其中一個最大宗嘅一個咁嘅嘅鏡嘅，我哋叫做三角圓神獸鏡，三角國寶寺先珠鏡咁嘅。咁佢哋呢出呢啲咁嘅鏡咧，就同佢哋嘅政權咧好有關係。即係譬如話天皇或者係佢哋一啲咁嘅最主要嘅政治啊軍事嘅領袖咧，佢哋能夠擁有大量嘅鏡啦、大量嘅兵器啦、青銅鑄嘅兵器或者鐵製嘅兵器咧，佢哋能夠將佢擺入佢哋嘅墓入邊咧，就去象徵佢哋嘅身份同埋地位。咁、所以我哋喺日本咧就見到啲大量咁嘅青銅鏡，雖然咧冇人見過，或者我哋平民啦冇人見過天皇嗰塊鏡究竟係咩樣。但係極有可能咧，就係同我哋係中國嘅三國時代啦、魏晉時代啦，咁呢啲咁嘅鏡咧，就非常之似嘅，嗰個風格上面咧，同埋嗰個鑄造方式上面咧，非常之似嘅。 我講嗰個青銅咧，其實係我哋今日叫嘅啫，即係當年係叫吉金噶嘛。咁啊，就我覺得好有趣嘅一樣物質嚟嘅。咁呢樣嘢當然係相當之名貴啦，咁係代表皇權啊，代表財富嘅象徵啦。但係佢原來嘅顏色咧，即係喺佢未發青之前咧，就應該係金色嘅，即係近金啊。咁即係所以係一個比較即係可能莊嚴典雅嘅一個顏色嚟嘅。咁嗱，但頭先阿 Sammy 都提到啦，因為皇權。佢能夠將大量嘅青銅器攞嚟陪葬，咁嗰啲陪葬物係即係假設係應該唔會再攞出嚟嘅，咁即係你將大量嘅財富埋喺地下，咁係即係等於你係有好多剩餘先可以做到呢樣嘢，咁係呢個在好奢侈行為嚟噶嘛？ 冇錯嚇。咁喺中國咧，咁其實我哋嘅青銅咧就係好多時咧就由三種嘅金屬咧組成一個合金嘅，咁咧即係我哋青銅咧其實係一種合金 alloy 嘅，咁咧我哋就有啲唔同嘅元素咧就銅。石同埋鉛啦 ，copper 天同埋 lead 係三種嘅咁嘅金屬元素咧，就組成我哋所謂青銅嘅合金。咁所以鑄出嚟咧，好似阿嘉誠啱先所講嘅，就係話其實佢哋鑄出嚟係金金地嘅，之後咧氧化咧就變咗綠綠地啊，咁啊有時候咧又會有藍藍地喎，咁啊睇翻唔同嘅地區嗰、那個氣候啦，嗰、那個土壤啦，嗰、那個地下水啦，唔同嘅成分咧就會累導致佢哋出現唔同嘅咁嘅鏽石，我哋所謂嘅 patina 啦，咁啊就係我哋中文所謂嘅鏽石。咁啱先我哋見到就係話，亦都講到就係話喺中國咧，就佢哋有大量嘅銅礦嘅資源。咁但係咧，相較於我哋係更加早嘅發現到或者發明到咁青銅文明嘅，我哋就講緊個西亞咧，係即係講緊嗰個 Mesopotamia 呢個地區咧， 不得明 係啦。咁佢哋咧就有更唔係太多嘅銅礦嘅資源嘅啫。咁所以咧，唔同嘅地方咧，佢哋發掘到，佢哋發現到咧，就係話佢哋發展出唔同嘅咁嘅青銅嘅文明。系唔同嘅面貌，亦都唔同嘅設計同埋唔同嘅鑄造嘅工藝。咁啊，啱先講起就係話中國即係究竟用失立法啊，定用分範法？ 咁啊，失蠟法咧就係我哋所謂嘅 lost wax casting method。咁啊，就係將嗰啲咁嘅用蠟整成嗰個 model， 整成個模咧。咁然之後咧就喺上面咧就係揾啲泥土啦，就將佢覆蓋住佢嘅。咁然之後咧就將佢燒一燒，可能燒到100度到啦咁啊。咁又就將啲蠟咧就燒溶咗佢。咁啲蠟都流咗出嚟。咁啲蠟流咗出嚟咧，喺呢一個咁嘅泥土冚住佢咧，我哋叫一個咁嘅飯，叫做英文叫 mold。咁喺呢個咁嘅飯入邊咧，咁佢個中空咧咪保留咗個圓青銅器嘅形狀咯。咁然之後你倒啲咁嘅銅液入去咧，咁就鑄造咗出嚟咧嗰件青銅器，我哋所謂呢個方法叫失蠟法。咁啊失蠟法咧喺西亞地區咧就大量使用，但喺中國咧係極少使用。我哋去曾侯乙墓咧就有見到有啲咁嘅好鑄造非常之細密嘅青銅器咧，就用咗呢個方法。但係咧我哋極大多數嘅青銅器咧都係用緊另一種方法，叫做分飯法。分飯法係點樣嚟咧？咁啊，分飯法咧就係我哋先用一啲咁嘅泥土啦，就將佢係即係模成一個咁嘅我哋叫做泥模啦，咁啊 model clay model 咁啦，英文嚟講所謂。咁然之後咧，我哋再喺上面咧就審議一層咁嘅泥啦，咁啊，咁啊形成一個飯嘅咁啊。咁但係咧，因為呢啲全部都係泥嚟嘛，你唔可以將佢加熱，然之後將入邊嗰個模咧就溶掉佢。咁於是咧，我哋就喺嗰個飯上面咧就切開幾刀，切開幾刀就將啲咁嘅飯咧分開唔同嘅幾個飯塊。然之後將啲飯塊咧拎出嚟，然之後將啲咁嘅泥模咧就將佢拎走，泥模拎走之後咧，我哋將佢嘅分開成幾個飯塊嗰啲泥飯塊咧，就將佢再重新拼合喺一齊。咁然之後咧，佢個中空咧咪就係我哋所要嘅青銅器嗰個形狀咯。咁啊再倒啲銅液入去，咁啊我哋再最後鑄咗出嚟咧，等佢即係凍翻啦。咁我哋之後剝爛個飯咧，咁啊我哋攞到一件我哋想要嗰個形狀嘅青銅器出嚟。咁呢個方法咧就叫做分飯法啦，咁啊。咁所以幾個唔同嘅方法咧，我哋有啲唔同嘅組合嘅。咁但係咧就正正而由一啲唔同嘅文明咧，就發現出唔同嘅咁嘅鑄造嘅方式，亦都係佢哋有時咧要少少嘅一啲咁嘅互相嘅重合，互相嗰種嗰個利用嗰個唔同嘅咁個方式咧，就可以發展出我哋咁靚嘅青銅器。 係啊，正話Sammy 講咗緊要嘅嘢，即係譬如我哋話講啲拉丁美洲文明，你一間都可能可以補下，即係佢有譬如好多中用黃金嘅呢個部分。咁黃金咧，我哋可能好長嘅時間都解翻唔通嗰樣嘢係點嚟或者點。咁我哋後來即係都係近幾十年咧，好多考古嘅發現就話啊，我哋原來通過啲黃金其實唔係真係黃純金嚟嘅，其實全部都係啲合金嚟。我就可以通過就講個唔同地方，因為產地佢嗰個組合個合金嘅組合會有所唔同，可以判斷到嗰啲金嘅來源其實嚟自邊一個地方。咁因為即係當時大家知道拉丁美洲咪成日講咪西班牙嚟到咪搶黃金啊，咁啲黃金點嚟啊揾唔到咧，咁就係通過咁去做。咁另外咧佢有多當留低好多嗰啲好有趣嘅雕像啊嘛，就係譬如有十幾個黃金公仔擺咗喺度，咁又好精細嘅，咁你點做出嚟咧？就正話你所講嘅，就係佢係點樣整成一個模，然後整走咗個模之後留低嘅嗰個形狀，就係佢哋當時嘅做嗰啲方法。咁我哋通過呢啲咁嘅方法去判斷到其實邊一啲嘅位置啊，邊啲嘅文明所做。咁所以你正話講呢個考古嘅即係嘅做。製造證據好像是說怎樣做出來，但其實是幫我們判斷那件物件哪個地方或者哪個時代所來的關鍵的重點。 是沒錯，卓然是見多識廣。我們在拉丁美洲都確實很多的一些黃金的製品，很多時候他們呢就因為在拉丁美洲或者是一個古瑪雅文明或者是一些古秘魯的文明，他們呢未發展到青銅文明出來的時候，但是他們在北美有大量的一些巨大的銅礦，天然銅。那時候那些人就拿這些天然銅就將它拿出來，就已經是拿成一些做成一些金屬製品，但是沒有一個這樣溶鑄的過程。溶鑄的過程呢，他們有一些用的就是用金和一個天然銅就將它溶成一起，總成一個合金。咁所以咧，佢哋嘅金咧就並唔係999千足純金， yeah. 就係咧將我哋嘅天然銅咧，即、就、係、是、我哋 copper 啦，同埋 gold 即係黃金啦，然後將佢係結合一齊咧，所以佢哋會大量咁製造出呢一啲咁嘅方式嘅。因為金亦都係非常之珍貴啊嘛，非常之稀少嘛，所以佢哋亦都有時咧係做咗呢啲咁嘅天然銅同埋一個金嘅一個咁嘅組合。 所以今天你喺唔同嘅地區發現咗呢種咁樣嘅物件。咁呢個物件，你哋就會用乜嘢嘅方法去令到佢，我哋可以掌握到佢。首先第一件事，佢成分啦。咁研究咗佢嘅成分之後咧，你哋從希望呢啲成分裏面就係咪揾翻究竟佢哋當時候嗰個人嘅嗰個物質文化嘅水平， 或者可能當時候嗰個生活環境，或者甚至乎嗰個工具嘅用途咧，即係嗰個具體嘅過程咧，係點樣去將呢種物件變化成為一個學術界大家想知道嘅一啲嘅研究成果咧？ 係冇錯，其實我哋啱先咁講啦，咁啊係啊，咁其實已經牽涉到好多咁嘅我哋唔同嘅學科入邊一啲重要嘅領域啦。咁啱先講起佢哋透過佢哋嘅形狀啊、設計啊、鑄造工藝啊，其實我哋已經做緊啲咁嘅類型學嘅分類啦。就將唔同世界咧、唔同嘅地區咧，就譬如話西亞嘅、中國嘅、拉丁美洲嘅，已經做緊啲類型學嘅分類啦。咁我哋啱先所講咧，亦都係話透過嗰啲發現到佢哋嘅合金嘅成分咧，我哋可以用一啲咁嘅科學儀器咧，就將佢做一啲分析嘅。譬如變軌式嘅，我哋有 XRF 啦，叫 X-ray fluorescence， 就有啲 X 光嘅顯射方式咧，就將佢打落去啲咁嘅金屬表面咧，咁然之後顯射出嚟咁嗰個激光嗰、那個光譜咧，我哋係透過分析個光譜咧，睇翻呢件咁嘅物件咧，究竟含有幾多嘅銅啦、幾多個鉛啦、幾多個石啦，甚至一啲咁嘅微細嘅金屬咧 ，trace element 或者係 minor elements 咧，都可以睇到嘅。譬如有冇砷啦，係嘛 ，arsenic。有冇一啲咁嘅再其他磷啦、硫啦呢啲咁嘅都可以睇到嘅。咁其實我哋啱先所講，亦都係話我哋能夠超出司馬遷嘅一啲咁嘅所在咧，就係我哋透過呢啲科學儀器咧，都睇到一個全新嘅世界。 因為司馬遷應該冇學過 STEM 啦，而家你哋真係我哋而家歷史研究者就一定要用 STEM。 係冇錯，係呢個係真係一個 brave new world， 係真係一個全新嘅世界。因為點解咧？好似之前香港歷史博物館咧，就係展出過個埃及嗰個文物展啦，咁啊，咁啊有一條木乃伊喺度嘅。咁佢哋透過一個 CT 嘅方式，將木乃伊做一個掃描，就唔需要咧將嗰個木乃伊咧就將佢切割，係啊解剖。 哦，係咪科學館展㗎？佢又同歷史博物館合作，但係佢展嘅地方係科學館，我又覺得有趣嘅地方，因為佢就係 show 好多技術上嘅嘢。 冇錯冇錯嚇，咁你咪可以睇到一個木乃伊入邊咧，你唔需要將佢破開，咁啊但係睇到入邊咧有啲咩嘢，或者係陪葬品有啲咩嘢，乃至佢個內臟咧仲有冇保存啦咁啊。咁呢啲咁嘅方式咧，我哋所謂嘅 CT 掃描就係咁嘅 ，X 光嘅掃描啦，咁啊好多嘅方式咧，令到我哋發現到呢啲咁嘅全新嘅世界，就可以俾到我哋睇到一啲更加多嘅歷史嘅信息。 即係先頭仲講嘢好緊要，我哋話咧以前嘅一百年前、百幾年前嗰啲考古咧，而家睇翻一次係破壞多過似考古噶嘛。佢去到一個地方，查爛曬啲嘢，攞曬文物走，鋸咗你個頭，然後就喺埃及啊攞翻去法國。咁而家睇翻。似係文物破壞多過似係一個考古嘅過程，因為你根本就冇任何嘅科技，亦都冇真係諗過其實你裏面個同個原始嘅環境嘅關係，直接就攞咗啲嘢翻去就算數。咁但係而家聽你嘅正話咁講咧，佢個前提係考古嘅前提就係盡量唔破壞嗰件文物，咪盡量嘗試同佢講嗰件文物同個環境之間嘅關係。咁呢啲其實都係好，即係今日聽翻嚟非常之好，同埋即係好有建設性嘅呢個轉變。 啊如果係能夠做到嘅，就係、是、當然唔破壞佢，能夠保留原地啊，或者甚至唔喐佢。但係我哋可以知道個歷史信息，咁就最好啦咁啊。但係早期嘅考古咧，因為佢哋同我哋今日嘅考古咧有啲唔同，佢哋同探險、同尋寶係啦，呢個係同個國家個擴張、帝國個擴張呢啲係息息相關。譬如英帝國主義係啊，佢哋去到好多嘅埃及嘅地方，去到西亞嘅地方，係去到我哋中亞嘅地方，去到西藏。咁其實佢哋好多地方咧，都係同我哋嘅探險啦、尋寶啦。系啦，就同考古系結合咗一齊，咁所以我哋去到英國人啦、法國人啦，去到埃及，佢咪將好大量嘅一啲咁嘅埃及嘅古文物，系啦，木乃伊將佢運翻去歐洲啦，咁啊，咁其實咧，佢哋未必係我哋所謂今日時今日嚴格嘅考古嗰個活動，其實好多時咧係一個探險啦，同埋尋寶嘅 戰利品嘅掠奪， 係冇錯。 咁所以點解有咁大間博物館嚟裝全世界唔同地方搜集翻嚟嘅文物啦？ 係啊，成日都所以行大英博物館嘅時候，成日都聽啊，就啲人就話：依件嘢本來就係搶嘅咁啦，係嘛？咁但係有時嘅諗法就係搶都好嘅，起碼冇被破壞，仲留得低俾我哋見得到啊嘛。各位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咁啊正話咧講到盜墓啦，咁我哋講一個咧都係間接聽聞啦，又唔可以當係真身發生嘅事啦。咁我朋友咧嘅屋企人咧，其實就喺即係香港某一條街啦，做啲古玩玉器嘅街道咧，就經營鋪頭咁賣啲古董嘅。咁咧，但係佢真身嗰個人咧，那個老闆咧，其實一直都會喺即係大陸咧就盜墓嘅。咁佢就喺西安咧，長期咧就喺嗰度咧就盜墓，咁就會轉一個窿，一日就落去咁啊去盜墓，花好多時間啊，咁啊逐個不斷咁轉窿去睇啊，咁亦都有一班人喺上面去盜墓咧，就將嗰啲嘅 嘅嘢咧就偷渡咧攞翻翻嚟咧，就埋即係走私啦咁樣嘅做法。咁咧，所以即係當時我聽到嘅時候都覺得好神奇。咁喺個鋪頭度咧，見到好多嗰啲嘅各種嘅霧狀嘅鎮霧獸啊，我哋叫 fat lady 嘅唐住肥，即係你知即係嗰啲嘅 仙女、啊， 總之都係係啦，即係總之就係擺霧住喪葬嘢。咁我睇咗好多噶。咁嗰陣時令我即係記起大開眼界啦，同埋嗰啲嘢。因為親，因為第一手見過嘅嘢，同埋知道點嚟咧，就覺得好震撼。咁呢個亦都係開我所謂盜墓嘅一個眼界嘅一個經歷 啊！即係香港某條街咧，即係其實真係我哋近呢幾十年一個文化交流嘅研究嘅中心嚟嘅。咁、可能有篇Sammy 有篇文章有關於嗰度咯嘅一啲， 其實街名都講得嘅啦。 所以係我香港某條街咁，其實我嗰篇文咧，就我嗰篇文就係寫荷里活道 嘅。 咁我哋就用開啲公開嘅材料嘅，譬如話報紙啦，一啲咁嘅回憶錄啦。咁啊，博物館嘅出嘅啲咁嘅專欄啦，咁啊，我哋用嗰啲咁嘅材料寫，咁所以我寫嗰篇文章就寫荷里活道。 唔係，不過事實上咧，荷里活道係當時候我知道有好多關我哋比較今天好大發現嘅嘢咧，其實都係從嗰個地方出發嘅。咁例如可能上博簡有關係啦，都咁我自己研究因為我喺新加坡讀過書，咁我知道其實新加坡最早期嘅所有嘅漢籍嘅古書咧。合法非法嘅問題，我哋就置之不理啦，因為涉及歷史問題啦。但係我哋可以好肯定係當時候咧，我哋新加坡華人喺國大睇，今天喺國立大學睇嘅古籍咧，有一半咧就嚟自荷里活道，另一半咧就嚟自廟界嘅。這個係研究，這個係我過去一個小研究裏面一個發現嚟嘅。咁所以其實我哋見到，咦，雖然今天我哋香港咧，我哋認知嘅考古咧，其實好多時候嚟自就係你我自己由頭到尾都係淨係識李鄭屋古墓嘅啫。咁啊，當中都有其實有人背後咧，啲人話咧收埋，即係都有盜墓嘅問題啦。但我哋都會見到，原來香港都曾經同呢個盜墓啦、古墓嘅即係考古呢樣嘢咧，係產生一個好密切嘅關係。 係冇錯，其實香港咧係一個走先文明嘅一個集散地嚟嘅，咁啊，咁啊呢個咧就係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咁呢個香港咧就係話佢哋喺好多嘅嗰個國內咧就係一啲盜墓啦，咁然之後咧出嚟嗰啲咁嘅盜墓品咧就走先嚟香港，然之後再賣去咧歐洲啊。美國啊，呢啲咁嘅巨富手術 係要打斷啦！這個咧，仲要做咧，即係佢哋會攞去都會攞去做拍賣啊嘛，蘇富比即係譬如佢咧，佢哋會咁樣玩嘅啦。譬如而家我哋見到只杯啦，咁佢哋蘇富比咧就要求你轉一個窿仔，咁咧就攞去俾佢咧做檢驗。咁咧你諗下啦，嗱嗰只嗰依只依嚿嘢啦，依、這個杯咧依、這個位可能真嘅，依、這個耳仔可能係假嘅。咁然後做咩咧？佢哋咧就會用啲方法咧將佢拼合，咁然後轉窿俾蘇富比咧就轉依邊。咁但係依位可能係假嘅，或者其實佢九成都係假。咁背後代表啲咩就係、是、用呢啲咁嘅方法咧，就將啲文物咧就攞去咧就變成咗啲拍賣嘅一啲高價嘅藏品。咁呢啲就係嗰啲嘅商人嘅一啲嘅方法啦。 唔係，如果係假啊，都咁就冇咁傷心啦，係咪啊？即係畢竟中國啲文物係即係屬於所有， 唔係必須要修補啦， 必須要修補。咁我記得我當年讀書咧，即係上古史嘅專家許卓文教授，咁啊即係我哋老師啦。咁啊，許教授就對於我哋有啲同學喺度講開盜墓啊嗰啲情況，咬牙切齒。即係對於即係可能正規嘅學院裏面嘅考古學家或者係歷史研究者嚟講，其實對有關行為可能比較應該都係負面啦，同埋可能甚至乎係好討厭。咁但係作為一個考古學嘅研究者咧，你點樣睇呢啲即 係有關 行 為？即係探險係啦。 佢確實係攞咗好多材料出嚟，俾你可以用噶嘛。咁但係又即係呢件事好似唔係好合道德。 但其實你世界上好多啲考古學家咧都唔會用一啲咁嘅盜墓出嚟。或者出土來歷不明嘅一啲咁嘅文物咧，作為佢嘅研究材料嘅咁。咁因為咧有清晰嘅出土文物嘅咁啊，或者來歷嘅已經太多啦咁啊。咁我哋可以用呢方面做一啲咁嘅正規嘅研究。咁但係咧，對於盜墓啊、尋寶啊、探險嗰啲活動咧，我哋可以將佢當係一個歷史嘅活動，歷史嘅問題去睇翻100年前、200年前係啊，英國、法國好多咁嘅殖民主義係殖民地殖民者，咁佢哋點樣去到唔同嘅世界各地咧？就係去做一啲咁嘅尋寶啊、探險啦。乃至係走私啊呢啲咁嘅活動啦，咁啊再結合翻我哋100年來咧，咁喺中國啊、東亞或者世界各地啊，咁嗰啲咁嘅盜墓走私活動咧，佢將佢作為一個咁嘅歷史個整體嚟睇，咁咧呢方面咧，我哋都可以係繼續去做呢方面咁嘅研究嘅咁。 其實好似東榕咁，正正就係通過探險先令到大家開始了解到，原來哇，我哋收埋咗好多。可以改寫歷史嘅嘢嘅喎，咁例如當時候即係我研究韓國就知道，大家都知道新羅有個真人曾經去過 印度嘅，但係冇任何嘅記錄。咁但係通過當時候白希和第即係白希和係第二個去啦，即係佢攞嘅嘢係靚過第一個去嘅英國人匈牙利人啦，係啦。咁佢嗰個內容裏面其中一本嘢咧就係、是、有一個魏超嘅真人咧嘅一本叫做《往天竺五國書》嗰本嘢，嗰本東西正正就係反映將成個韓國嘅佛教史重新改寫。原來真係有佛教徒或者佛教嘅真人通過唐朝天黑汗嘅嗰個制度嗰、那個路線，有機會可以去到天竺去學佛。咁佢見到成個就改變咗佛教史喺東亞嗰、那個嗰、那個內容。咁呢個係1908年以後，或者可能去到更後期，大家去有機會去法國去睇翻嗰本嘢，先可以再改寫嘅內容啦。 係冇錯，所以我哋二十世紀、21世紀就透過考古，我哋有一啲咁嘅清晰嘅層位。透過藝術史，我哋有啲咁嘅清晰嘅咁嘅啲咁嘅段代，我哋可以喺提供到我哋嘅歷史學咧大量嘅可靠嘅一啲咁嘅歷史嘅信息 primary sources， 咁啊第一手嘅信息，我哋可以攞嚟做一個咁啊更加多嘅研究。咁而到我哋21世紀，我哋透過更多嘅咁嘅科學嘅手段咧，去幫我哋睇到一啲全新嘅世界咧。呢啲咧，我哋可以睇到啲更加多嘅歷史嘅信息。 有咩新嘅科學手段可以同大家介紹？ 啱先我哋所講嘅就譬如話科學館啦，咁啊做過佢哋 CT 嘅掃描啦，咁啊，咁其實啲 CT 掃描咧係我哋喺醫學上面將個人擺入去咧，然之後睇下你內臟咧入邊有冇係啊，即係有啲毛病啊咁。咁我哋將啲 CT 掃描咧，就將佢應用喺譬如話青銅器咧，將佢擺入去咧，我哋可以轉一轉咧，就可以睇到青銅器入邊有啲咩嘅佢入邊嗰個金屬入邊咧有冇一啲咁嘅拆。滲撐啊，係啊，一啲 spacer 啊，一啲喺入邊嗰啲我哋平時見唔到嘅嘢。咁、我哋近排咧，我哋自己嘅團隊啊，即係喺我哋浸大藝術歷史系，我哋有一啲咁嘅 3D 嘅激光掃描嘅。咁、我哋 3D 嘅激光掃描咧，就係、是、可以去睇到咧成個咁嘅位置。 就係、是、一張啦， 譬如呢個咧，我哋去做一啲咁嘅地區咧，就係、是、我哋去做一個古代嗰個城牆位置嘅。你見到中間咧綠色嗰一笪咧。然之後咧，俾其他周圍咧紅色嗰啲咧，又包圍住嘅。咁中間嗰笪咧，咁其實咧係一個咁嘅城牆嚟嘅，係一個咁嘅城址嘅。咁其實咧佢係高咗起嚟，咁所以綠色咧就高咗起嚟。然之後低咗落去嘅低洼地帶就係紅色，紅色嗰笪嘅低洼地帶有可能咧係當時候嘅護城河。咁所以我係透過呢個山邊嗰個激光掃描咧，係去提取啲咁嘅當地一啲咁嘅空間嘅信息啦，佢哋嘅高度啦。佢哋嘅絕對嘅距離啦，咁、乃至佢哋係我哋好似航空鳥瞰咁去睇翻嘅。 呢個鐘樓又係 係啊，呢、這個係亦都係一個 3D 嘅激光掃描啊。咁其實呢個係真三維模型，咁不過喺呢度咧就係我哋俾到大家睇到一張截圖啦咁啊。咁我哋就去接翻咗鐘樓啊，咁去做一個三維嗰個激光掃描。咁呢啲有咩可以睇到咧？我喺度睇到咧就係個成個咁嘅建築與建築之間嘅關係。譬如話你企喺咩嘅地區，咩嘅咁嘅方向，咩嘅嗰個房間，你可以睇到咩嘅景色。而呢啲景色係點樣影響你作為呢個人係啦？你去睇呢個咁嘅空間嘅時候咧，你點樣同呢個空間產生個互動係啦？譬如話我哋見到個鐘樓係咁啦，譬如話如果我見到一個企喺箭樓上面，或者哨樓上面，或者更樓上面，你見到呢啲咁嘅地呢啲嘢，你會起到一個究竟一個防禦嘅作用啦，定一啲咁嘅休閒嘅作用啦？咁啊人與空間之間嘅互動咯。咁我可以透過呢啲去做研究。 呢度要講翻清楚啦，即係我嗰張咧係一張圖嚟㗎，我哋見到係圖啦。但係其實佢實際咧係一個 3D 嘅模型。係 三維模型，可以自由轉動。 簡單講嘅意思咧，佢可以自由轉動之後咧，我哋可以有選擇視點嘅，即係我哋可以有任何一點作視點。即係譬如而家我要諗啦啊個鐘樓，我要喺鐘樓頂度睇下尖沙咀嘅，咁我就可以擺喺個鐘樓頂度視點，然後就睇到嗰個視點之下見到啲乜嘢東西。 冇錯。 嗱依一樣嘢我諗非常緊要。你正話都講咗，譬如喺啲塔樓或者城牆上面，究竟我哋可以望到幾高，望到幾遠？其實以之前咧，不嬲靠估啊，戰爭係嘛？邊一度有邊一個位登高望遠睇到個戰場，係咪睇到㗎？即係以前咧冇可能知嘅，你話睇到係睇到，但係而家咧可以通過咁咧，我哋就可以知道啊，佢嘅視線嘅極限去到邊度啊？邊度可能嘅援軍係睇唔到啦？啊，邊度嘅救兵佢係睇唔到啦？用咁嘅方法咧，就可能可以通過現代嘅科技咧，突破到我哋以前睇唔到的。 我之前都講過咧，即係可能喺再早一代嘅，可能利用啲新科技手段就係用 GIS 啦，即係用電子地圖。咁但係用電子地圖嚟去，譬如睇戰爭，其實確實睇到多過我哋之前可能就咁喺文字記錄嘅資訊。咁但係而家即係直情係佢三維嘅表現，同埋多視野、多角度嘅表現嚟去睇，我哋可能睇到嗰個資訊係更加 絕對冇錯，係即係我哋係超越司馬遷又一個地方咧，就係咩咧？我哋可以提供呢個 3D 嘅模型咧，就俾到我嘅讀者或者係全世界人咧去驗證我所講嘅嘢。譬如我哋睇寫歷史咧，我哋係引用咗一段咁嘅文字啦，係嘛？咁我哋話呢本書係咁樣講啊，咁樣講。咁但係你要信我，你唔信我咧，咁都冇嘢好講。 但如果我將個 3D 模型公開咗出嚟嘅時候咧，你去翻自己嘅 3D 模型上邊，你登翻自己去翻個探內，自由選擇自己嗰個觀看嗰個角度，嗰、那個咁嘅視野，你可以驗證翻，呢、這個作者李建森，你講嘅嘢究竟係啱唔啱咧？咁啊，咁你自己去驗證喎，唔係我自己一言堂咧一個權威式咁去傳輸一啲嘢俾你，而係你自己去驗證我講嘅嘢。然之後咧，唔單止係一個人去驗證，你個個人去睇，個個人咧，佢仲可以咧就發掘到自己嘅研究嘅角度。因為並唔係個個人去睇，都用李建森嘅角度去睇。A 君有 A 君嘅角度 ，B 君有 B 君嘅角度，一千人有一千人嘅角度。咁佢哋去睇嘅時候咧，佢哋用嗰個 3D 模型咧，就可以去睇翻自己個角度。咁然之後咧，我哋可以提供到一個新嘅材料俾到佢哋嘅時候，佢哋有唔同嘅角度，我哋可以開出更加多嘅新嘅一個研究嘅範圍咯。咁所以咧，我哋超越司馬遷咧，就正正喺呢個咁嘅時代啦咁。 系冇错，同埋你我哋可以谂下，即系我哋譬如好多嘅，譬如话要写话登京口北固亭，啊就系当我哋当假设我哋再做谂得到整得翻个北固亭出嚟啦，咁然后我哋可以谂到就系、是，咦佢当时望嘅环境系一个咩嘅环境，系嘛佢嘅写法系咪写紧啲乜嘢东西？咁其实呢个背后其实好重要嘅，即系我哋点样判断边一度嘅人望到啲乜嘢？嗰、那个人嘅作为一个历史嘅证人，譬如嗰个人讲我回忆录，我写我喺边度见到啲乜嘢，啊佢喺边度杀咗人。咁嗰個證據啱唔啱咧？我哋就可以通過咁嘅方法咧，去得到進一步嘅判斷。咁呢啲可能都係我哋做歷史或者想還原翻個真相嘅時候一個好重要嘅方法。 考古嘅方法不斷讓我哋咧產生新嘅史料，超越咗文字嘅記錄。其實即係未來可能我哋嘅煩惱係咁多資料點樣可以解讀得曬？ 嗯，冇錯，係。咁然之後到下一步就係我哋點樣去保存個資料啦，咁啊，咁咧呢個係三維咧模型咧，亦都可以幫我哋更加好咁保存個資料。 冇啦，我哋就好期待咧 ，Sammy 呢位奪寶奇兵咧，繼續為我哋講更加多咧，就係歷史之寶啊！今日多謝你同我哋一齊傾，我哋下個禮拜繼續歷史係咁喎。Thank you.